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小何家家去吃饭，直到很晚还不还，老何急得团团转，心中不免有点乱。你好，听众朋友，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天晚上啊，住在爱家小区里的老何哄孙子欢欢睡着了以后，还不见小何和家家回来，这都快11点了，他们才从外边回来了。家家是一脸的不高兴，身后的小何呢是满脸的委屈。身为一家之主的老何呀，决定问个明白，于是呢找着儿子小何单谈。 今儿晚上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也没什么，就是吃饭结账的时候发生这么一点小问题。 什么事儿能这么不高兴啊？ 跟您说吧，我呀跟佳佳去咱们街对面那个老北京风味的面馆吃饭，吃饱喝足了，一结账是29，这佳佳呀就跟那跑堂小伙子说了，给你30，不用找了。 这没什么问题啊。 那小伙子接过钱就吆喝上了，5号桌的女士给小费1块。这话这一出啊，这满大厅的人都听了，转过头来看佳佳。 你们这1块钱小费他也是够丢人的。 我也觉得这面子上过不去嘛，于是啊就把1块钱给要回来了。这谁知那跑堂小伙子又吆喝上了，5号桌的先生把1块小费又要回去了。这下这佳佳更没面子了。 嘿，我要是小何啊，真是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有时候收到一把零钱确实是挺麻烦的，可是好多人呢还都是有耐心的，能把它们整理好。处理这些零钱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把它们放进公益捐助箱，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接下来呢，咱们一块来欣赏因为捐钱引出一场风波的小品，由赵本山、王小丽、孙丽蓉、小沈阳、于洋表演的小品捐助。因为节目有点长，咱们做了一些删减，您还多原谅。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江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顾乞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好，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刚回来，脚前脚后。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对， 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对对。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2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谁能说老有钱？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这不是吗？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2口，就爷俩。 对， 这俩。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 呢？ 我是他亲家。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数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你看这。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2眼了，那么白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了，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对不起大爷。 可不是咋的。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我姓白，叫白闹。 哦，原来是姓人的，我想误会了大爷。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种地。 嗯，收入不可好了， 是吧？ 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哦。 处的特别好， 是吧？ 他特别相信我。 哦。 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

大哥，谢谢你。 这错了，你哥擀面呢。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了，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那个， 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 哎， 大 哥，就那些， 你这些人， 行了吗？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哎，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谢谢你。 啊，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不哭，好。 对不起， 没事，阿姨。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你先回去吧。 我才不回去。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股东？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我啥意思？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我不信。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我那个 现场直播， 这叫现场直憋呀。”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说两句话。 那你说几句。 感谢中央气象台，因为我是， 哎，是搜狐，搜狐啊。 感谢搜狐气象台。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你别紧张，别紧张。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拦不住。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栏目组、 嗯，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哎，你二哥， 你哪？ 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拉， 你我这。 大哥呀， 嗯， 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嗯，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 嗯，还有 啥？ 不是，怎么就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我明白了。 嗯， 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什么雕啊？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你说啥玩意儿呢？ 这不都明了吗？ 啥明了？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我不要， 你给你，你看你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着。 不是，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呢？ 那什么，你们再播多少 场？我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干啥呀？ 你想咋的？ 你想咋的？ 你干啥呀？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啊。 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也不能。 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你不能成一家坑另一家吧？ 你回家行不？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你那 我看看。 你说明白了。 我啥不说明白。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是。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你说啥玩意儿？ 不就这回事吗？ 啥事儿啊？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妹妹，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认识。 啊？ 你看， 咱俩啥叫认识的？ 咱俩不刚认识吗？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编， 不认识。 接着往下编。你说啥玩意儿？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人家说明白。我的事，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人家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 你给我上去不？ 你咋的？ 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来。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欢迎回到 给我使劲。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我是干啥？ 不就这回事吗？干妹子，我跟你说，我们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吧？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你这样 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你，哎，大妹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本山、王小利等表演的小品《捐助》，这个小品呢是根据现实生活当中的真事儿改编成的，也被评为2010年的央视春晚最受观众欢迎的小品类节目一等奖。说过这个小品啊，现在我再和您说一件发生在老何家的真实故事，真事儿。有一天呀，欢欢想买个玩具，就求这个小何。小何就问他了：“你为什么买玩具的时候老找我呀？你妈那儿你一分钱都不去要去呢？那就算要来了一分钱，那什么也买不了呀。”今天因为1块钱闹得小何和佳佳之间不高兴了，正在批评小何的老何也想起了以前的一件事儿。 我说儿子，你真不长记性，因为花钱闹笑话以前你就干过。 以前？您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那是你刚参加工作发第一个月工资，你就请一家子去吃烤鸭。 哦， 想起来了吧？ 还真没有。这吃烤鸭我有印象，可这闹笑话我还真记不住了。 那天你的行为用现在这话讲，这叫耍酷。跟人家服务员说这是200块钱，剩下那10几块钱你们就不用找了。结果服务员又大声又委婉地告诉你，您消费了287块。 哎呀，小何这次这丑啊出的也不小啊。现代人生活呀，理财很重要，你要用钱一定得有计划，不能够由着自己想当然。平常喜欢乱花钱的人呢，不仅现在有，古代也有啊，不过他们可都没什么好结果。你比如说在电视剧《武林外传》里边，吕秀才就曾经当着郭芙蓉的面挥霍着朝廷的赏银。咱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客官还要点啥？ 关中大侠有这道菜， 哟哟哟，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哎，我说你瞎闲吧什么呢，吕秀才？ 你叫我什么来着？ 啊，差不多得了啊，没完没了了还。 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朝廷。 我是问一句，您除了误打误撞逮了个吉无命，你还干过什么当得起这个匣子呢？ 李大侠有嘛吩咐？去把银子捐了。 捐哪儿去？ 哪需要捐哪。 行行，秀禾地怎么样？ 可以，把西凉河的河堤整个提高50米。 啊？ 50米？ 可以防海啸呀。 这离海远着呢。 那就防洪水。 修50米？你以为修宝塔呢？ 它就是高 了，高了， 高高高。 那就49米。 49米 够不够？ 够， 够不够？ 够，够， 够不够？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够。饶了你，不往外掏了。 别掏， 记住了，修好了之后上面要刻我的名字。 你叫嘛来着？ 叫什么不重要，是什么才重要。 你嘛意思？吕大侠， 匣子要大，要用特粗的隶书，明白吗？ 明白了。 像超人一样消失，怎么样？ 烧死你！ 啊！ 动机虽然不太纯，但是行为还是值得表扬的。 你就说这种行为担不担得起这个匣子？ 勉强担得起吧。那你花那么多钱，也有点过了吧？ 天生我材必有用，有钱难买爷高兴，千金散去还复来，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谁要银子白给。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昨儿啊，我有一位同事问我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出门不丢钱呢？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要想出门不丢钱，那你就别带钱出去了。目前小何和佳佳之间存在着不愉快，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们先来听一首赵传演唱的《我没有钱》，广告之后啊，接着来听老何一家的故事，继续快乐合家欢。 我没有钱，我有时间，我没有钱，我有房间，不管刮风下雨也要爱你一百年。上车天我走路大步大步，谁有钱我从来不会羡慕，跟我住你不会光阴虚度。 Oh my baby， 我会给你幸福。